这个麦门冬汤，那麦门冬汤啊，它是一个是怎么样的症状呢？它是咳而上气啊，这就是肺话。然后呢，它的主症就是咽喉不利，脉数。那咽喉不利，请问各位同学，那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啊？大概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其实啊，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半夏厚朴汤，这个咽中好像要吞了烤肉，那个感觉也是咽喉不利，对不对？只是半夏厚朴汤它不是咳嗽，它这东西半夏厚朴汤的那个感觉是在食道里面，不牵涉到气管。那麦门冬汤的那个感觉呢，就有牵涉到气管了。那气牵涉到气管的咳嗽而咽喉不利，就代表你这个人呢，咳得很用力了，但是呢，好像那口痰你怎么样都吐不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麦门冬汤呢，如果照这样子的内容来说的话，麦门冬汤它当然可以是治很严重的咳嗽了，但是如果你要它大材小用的话也是可以。比如说我们一般说什么痰如果吐不出来，就含一口麦门冬汤，反正甜甜的非常好吃，然后呢含下之后呢，你会觉得那痰变得滑滑的，就吐得出来了。所以就好像你的肺太干了，痰动不了，那你吃了麦门冬汤它就会能够滑得出来。那可能你会问说，哎，那这个跟这个皂荚丸 有什么不一样？那皂荚丸是但坐不得眠，就是它那个咳嗽是那口痰的那个位置会让你躺了会特别咳得厉害。那麦门冬汤就没有这个地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麦门冬汤啊，如果我们用张仲景的条文本身来比对的话，刚刚麦服是厚朴麻黄汤，麦沉是泽泣汤。那我们又说泽泣汤的这个咳嗽，如果以病机来讲是肺阴实，那相反来讲的话，麦门冬汤比较是肺阴虚。啊，所以这个那阴虚的咳嗽呢，就是这个肺啊太干，还有就是阴虚肺的阴虚啊，有一个字就是我们叫做肺微啊。这本书里面治疗肺微的方剂呢，有麦门冬汤跟炙甘草汤。那这个肺微啊，肺微的话，我们现在一般现在比较流行的讲法就是什么肺啊什么纤维化啦或者怎么样，就是肺已经变成一个死掉的没有功能的组织，整个肺都已经微缩不会作用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是一个肺的阴虚的状态啊。那这种肺阴虚的状态，这个肺微的这个我们一般后来研究伤寒论的人就会觉得说，好像肺微它如果有一个阶段性的话，当它还在这个咳而上气咽喉不利的时候，还有脉数，其实脉数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因为他阴虚的话，阴虚的话他的气血就会比较燥热，所以跳的会比较快一点啊。那就用麦门冬汤。那麦门冬汤到底有多厉害呢？对不起，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煮麦门冬汤啊，恐怕没有什么人有那个魄力去煮张仲景的这个麦门冬汤。因为张仲景的麦门冬汤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怎么煮出来的呀。他说用7碗的麦门冬，然后用12碗的水煮成6碗水。那麦门冬泡12碗的水，大家就可以把那12碗水给吸干了，那你再继续煮下去的话，它就是一堆焦掉的麦门冬啊。那汤在哪里搞不清楚，哎，就是那个汤到底会长得多可怕或者多糊啊，我都不知道。所以没有现代人，但麦门冬汤都不会真的到照张仲景这样子用这么大量的麦门冬。可是麦门冬这味药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啊，就是麦门冬在神农本草经里面的主治会看得出来，它是能够让人啊从这个脾胃的胃，从胃当做一个中当做一个起点，然后把这个胃所相生的这个脏腑啊，都让它重新长出来。它是一个能够让那个断绝的组织重新再长回来的一味药，只是那恐怕真的要用到那么重啊。我们一般用麦门冬，像什么生麦散用麦门冬稍微凉润一下肺，但是恐怕感觉不出这个药性。所以这种让肺重生的这个药方啊，我们也现在至少张仲景的这个原方原帖的麦门冬汤啊，我是没有 没有煮过了，可是这个我们就把它这个咽喉不利当作是一个主症，就是当你感觉到你的咳嗽啊，好像那个痰就干在里面，你要吐出来很用力的咳，那个痰都不会出来。那像造假丸呢，好歹还偶尔吐得出一坨脏脏的痰嘛，黏黏的痰。那那样的东西，你那个痰好像干在里面都吐不出来了。那这样再干下去，你的肺就会受伤了，就真的要变成肺胃了啊。那就用麦门冬汤来润肺。那这里面你看麦门冬啊，还有人参、甘草、粳米、大枣啊，这些都是一个都是很滋补的东西。那虽然说半夏啊，平常我们说口渴的人、阴虚的人不一定适合用半夏，可是麦门冬有七碗的时候，那你用一碗的半夏，那就是帮忙去痰而已嘛，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上是不会有副作用的了，所以就这样一个非常滋补肺的方剂啊。那当然这也是桂林本的条文啦，像宋本不是宋本，金匮要略不能叫宋本，就金匮要略的条文呢，它的这个原条文是写说火逆上气啊，咽喉不利。那个也有一些版本是写大逆上气。那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版本是写火逆上气，所以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肺是很燥热的，然后这个气一直冲上来的话，那你要用滋阴的方法才能把这个火给它收掉啊。所以就是一种阴虚咳嗽的状况。那我们就以咽喉不利当作是咽喉不利以及脉数当作是这个用药的指征，其实就不会很难用。那再来呢？这个咳逆以习不得卧啊，脉浮弦者，小青龙汤主之，就是咳嗽不能躺，前面已经有了这个皂荚丸了，对不对？可是呢，皂荚丸是确定你要吐出来的那个痰是很胶黏、很脏的那个痰，才能用很浓稠的痰啊，才能用皂荚丸。哎，对了，同学，你们也不要觉得皂荚丸是一个很难用到的方哦。就是我们一般感冒啊，感冒好了，然后陆陆一直之后还有在咳，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咳着咳着会看到自己咳出来的痰一天比一天黄，一天比一天浓，一天比一天黏，到最后你会觉得这痰好像已经黏到很难咳了，那个时候你就吞一点皂荚丸其实是可以的哦。就这些药方也家常生活家常中要用到，也不是那么不可能。那这个咳逆以习不得卧小青龙汤啊，这个金匮要略里面没有讲这个麦浮弦，那没有讲麦浮弦，它后面就跟着另外几个汤，什么灵肝五味心下仁汤那些，就说吃了小青龙汤，然后又没有打得很好，然后有什么副作用，又要换什么方这样子。那在桂林本就没有那么多后面的这个麻烦了，但是它有一个多给你一个辩证点，就是脉浮弦。那这个浮弦的话，也知道这个邪气比较在表面，就是浮脉的话，就这个邪气比较偏表面；那弦脉的话，就是有痰饮。那这样就很合乎这个那这个就是很合乎这个小青龙汤本来的主旨啊。那我们都学过小青龙汤了，那就这个方不会很难用。那接下来呢，这个二十一条啊，它是讲到这个肺痈了啊。他说后面是讲此为肺痈，肺痈是什么东西呢？肺痈就是这个人的肺已经发炎到后来化脓了，所以他就会开始吐出脓了。那咳的时候，一开始因为有脓的话，当然会胸比较闷哦，咳而胸闷，然后震寒脉数，就会这个人会冷得发抖，然后脉跳得特别快。那其实呢，这些主症有或没有都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它的最重要的主症是说你的痰越来越浓，越来越浓，然后呢，到后来吐出来的已经是像米粥一样的浓了。那一旦吐出来脓血，那你就知道要把脓弄干净，要帮它消炎，对不对？那在古方的世界里面，排脓的话，桔梗是一味很好用的药，那甘草是消炎很好用的药，所以呢，就又排脓又消炎啊。那吃着吃着，渐渐那个脓就越来越少，然后就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就收掉了。那像桔梗甘草汤在《少阴篇》里面是治这个少阴喉咙痛的，那因为少阴喉咙痛是那个组织死掉了，对不对？他也要靠着桔梗把那些已经烂掉的东西能够排出来，然后用甘草来消炎啊，意思是一样的。 那当然在这个金匮要略里面有收录更多的方剂，在金匮要略咳嗽啊，它是还有收录一些所谓的复方，就是好像那个时代的医者在编金匮要略的时候觉得重型的方还不够用，而当时有一些已经用起来很有效果的方剂也就一起收录在里面，像这个肺部化脓这件事情，像金匮要略里面就有收一个千金维金汤啊，就是孙思邈千金药方里面的维金汤，就是芦苇根做的汤啊。那维金汤的话当然清热消炎效果也很好，以后我们看医案的时候都会看到。那所以呢，这边就介绍一种，他就告诉我们有一种病叫肺痈，是肺在化脓啊，那就这样一。那二十二条呢，是一种二十二条跟二十三条啊，是叫做肺胀。这个肺胀呢，他说他的状态是什么？是咳而气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啊，就是这三个主症。一个是呢，你咳跟喘混杂在一起，就是你一面咳嗽，一面觉得你咳的都透不过气来了。那这个脉浮大啊，那就比浮还要再更大，就是这个整个脉好像撑出来的一样。那目如脱状，可能同学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辨证点啊？但是好奇怪，我看古书啊，他们临床在用这个方的时候都看得到这个辨证点。那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问同学说，你们有看过人咳嗽咳到眼睛好像凸出来一样吗？有没有？那昨天后来下课有同学有跟我讲说他的父亲啊是死于肺气肿的，那虽然他父亲在死前那段时间没有咳得很厉害，但是呢眼睛是凸出来的，就咳到那眼睛是这样子瞪大，像甲状腺机能亢进那种凸出来的眼睛。那我在临床上面其实咳嗽的时候是看，就是我们在一咳嗽的时候可能没有很清楚的要意识到说我要观察那个人眼睛现在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既然有读到这个条文，那以后各位同学咳嗽的时候就照照镜子好了，好不好？看能不能看到目如脱状啊，就是据说有人看得到了，就是这样，有人说他看到过。那这个肺胀呢，就是肺里面的邪气闷在那边又太热，然后那你就用那月碧汤，本来就是麻黄石膏很多的药，就那小青龙加石膏汤也是这一类的方剂里面加石，也是有石膏，就是你一方面要把邪气发出来，一方面要去痰，一方面要镇咳，一方面要清热啊，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结构的方剂。那至于说这个肺胀是不是就刚好会对应到肺气肿呢？那我也不能说绝对啊，因为张仲景是辨证论治，不是辨病论治，所以张仲景的这些咳嗽的方剂到底会适合于我们平常西医说的哪一种咳嗽，我们是不会很清楚的。就比如说有一种肺病叫做肺结核，对不对？肺结核在台湾也很严重的，就一年要死1000多个人的，这是比 SARS 可怕多了。那可是呢，过去研究仲景方的研究者呢，有时候就会说，哎，仲景方里面哦，找不到哪一个系列的方剂是刚好能够治到肺结核的，好像都是要看着肺结核的人一面生病一面找方，而那个方也不见得在咳嗽篇里面。就是张仲景的方啊，他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一些肺部的病，好像没有不一定能够刚好对到什么方。那这个方现在比较可能对到肺气肿，但是也不是绝对。如果你肺气肿，你的咳嗽是不能躺着睡，然后一直吐出又浓又黏的痰，那是什么？那是造假丸，对不对？那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月碧加半夏小青龙加石膏。那在金匮要略里面，小青龙加石膏汤是另外一条啊，那有另外一些主症可以参考。那二十三条呢，庭立大枣泻肺汤啊，那这个庭立子也是一个能把肺里面的一些痰饮清干净的药，只是庭立子的作用方法跟皂荚啊大概是有一些差别。那我们看这个庭立大枣泻肺汤，它的这个咳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他说喘鸣破色啊，就是又咳又透不过气来。其实肺胀这个病大概就是一面咳一面喘，好像透不过气的样子。然后呢，这个胸闷而胀啊， 然后一身面目浮肿，鼻出清涕，不闻香臭。就说你这个他的这个痰饮啊，不只是塞到你的肺，甚至好像从肺里面满出来，弄到你的脸啊，你的眼睛啊都浮肿起来，然后鼻子里面也塞满鼻涕，然后眼睛也容易流眼泪这样子啊，然后塞到你都闻不到味道了。那这样子的情况，这种弥漫，就是如果你说皂荚丸的皂荚是把那个黏在肺里面的一坨一坨的那种老痰黏痰拔掉的话，那庭立大枣泻肺汤就是把这种散在这边的这些乱七八糟这些看起来像水的痰把它拔掉，然后连邪气一起拔掉啊。那在金匮要略里面，这庭立大枣泻肺汤还有另外一条是用来处理这个肺痈的。所以后来有了金匮要略那一条的帮忙啊，后来医家就比较容易把这个皂荚跟庭立子他们去的不同的痰做一个分类。就比如说像庭立子如果用了的话，就连肺痈的这个脓都有可能因为庭立子而把它从下面排掉。所以所谓的偏向水的痰哦，脓也算是啊，就庭立子也可以处理得到。那像昨天看到这样子的症状，就有同学举手说，我们在外国看到有人发花粉热，就是这个症状。那是不是要花粉热？是不是要用庭立大枣泻肺汤啊？我也不太确定啊，因为鼻子过敏这个花粉热的话，它主要是因为在外国空气比较干，所以呢受到这些东西比较容易被刺激到。相反像那些花粉症，如果你到台湾来反而不太会发作，因为台湾的空气湿，鼻腔里面比较黏膜有湿润的东西保护，就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如果要治那种外国的花粉症的话，那个这个症状已经是结果了啦。花粉症基本上你是要用一些药方让它的鼻腔黏膜能够保持一定的湿度啊。那这是比如说麻黄附子细辛汤可以让鼻腔黏膜比较湿润，然后你还可以提供这个呼吸器官更多一点水分，比如说用那个十方的那个什么桑菊饮啦啊，那也是能够让肺比较润一点的药啊。那这样子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让花粉症不要发生，可能比较有效啊，不一定是要用庭立大枣泻肺汤来泻那个花粉的这种过敏源啊。那这个肺胀之后呢，就讲到说肺冷跟肺微啊。那这个肺冷的话呢，它的主症是什么呢？是似咳非咳。就像我们咳嗽篇啊，基本上的主症都是咳嗽嘛，对不对？而且张仲景的咳嗽方都是咳得越厉害的越有效啊。可是呢，这个地方甘草干姜汤的主症是这个人呢不怎么咳。他不怎么咳，那他是什么症状呢？他是唾多涎沫啊，就是这个人他会一直好像吐得出很多稀稀的痰，就这样随便几下就可以吐出很多稀稀的痰，而他的嘴巴不渴，那他就说这样子的话代表是他的肺的温度不够，肺的能量不够，那你要让他的肺变得比较温暖，这些状况就会没有掉。所以就用甘草干姜汤啊，我们也教过的这个方来让肺变得比较温暖，那这些症状就会解决掉。所以甘草干姜汤的辨证点就是不怎么咳，然后有吐稀痰，然后这个人不咳，那抓住这三个辨证点用这个方的话就蛮容易处理的。当然这个方剂的效果是弱一些。那跟甘草干姜汤相当类似的一个方啊，就是这个柴后的这个理中丸呢，就是在这个12卷的第42，他说卷12的这42条啊，就是指伤寒，这还是伤寒的尾巴啊。他说伤寒好了之后呢，这个人喜唾久不了了，就是这个人呢，感冒已经好了，可是常常呢都会吐得出一口痰来，而且呢，这个状况可能你感冒好了2个礼拜、3个礼拜还是这样子。他就说这样子代表你的这个胸口上面啊， 这个地方呢太冷了，所以要用丸药慢慢把它弄暖，于是就吃理中丸。那这个理中丸其实用的理中汤的这个丸剂啊，用起来其实范围很广的，就是当你的这个脾胃不够暖的时候，其实你的整个上焦的水分啊都不太会受管辖，因为脾也是代谢水分一个非常重要的脏，所以呢有可能是像他说的这样子，吐痰，也有可能是总是好像有鼻涕收不干净。那这样的情况，慢慢吃理中丸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有效的，但也只能说有的时候了啊。这个就是他，因为张仲景的书写的比较严谨，是说吐痰，那这样的理中丸吃着吃着，脾比较不会那么生痰了，渐渐就会好一些。那所以它的道理是差不多的啊。那这个甘草干姜汤跟理中丸都是处理这一类的。然后呢，到了第25条啊，它是这个肺微，正式讲到肺微用炙甘草汤。当然炙甘草汤呢，我在这里是不能够跟同学讲得很清楚，因为炙甘草汤是一个讲起来需要一些理论基础来谈的方剂。但是呢基本上炙甘草汤是炙甘草汤啦，麦门冬汤啦，还有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啦，这些都是张仲景的方剂里面的最滋阴的几个方剂。像炙甘草汤里面，它这个大枣放30颗，里面的地黄放1斤，一碗汤就放这么多、哦。那张仲景呢，用地黄啊？那他张仲景如果只写地黄的话，当然不会是我们现在的熟地黄啦，就是晒干的地黄啊。那这个晒干的地黄，它的药性还是偏寒的。那张仲景在用这个干地黄的时候啊，如果是要用来凉血，就是如果有发炎的症状，比如说温病的时候用来凉血的话，他就会直接用这个地黄煮到汤里，不加酒。像是百合病里面的百合地黄汤也不用加酒，直接生地黄打汁下去。但是如果是用来滋补的，张仲景就会加酒下去煮，而且这个酒的量通常也就会跟地黄成正比哦。那地黄放1斤，那酒就放7碗，水放8碗。那一般我们煮地黄用的酒呢，要用那个日本的 sake 也可以，要用绍兴酒也可以。那无论用哪一种呢，相信各位都会煮得十分之心痛的啊，就是。那所以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用一次炙甘草汤哦？就是真正的炙甘草汤啊，实在是很难说。但是它就是因为它是如此的滋阴啊，所以它能够让这个要纤维化的这个肺部组织啊重新活化，重新再长回来。那炙甘草汤当然今天我们很难看到炙甘草汤这种神奇的效果，因为大家都舍不得放那么多，所以多放一点点。那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好像效果就比较不怎么样啊。那炙甘草汤如果拿来治咳嗽，我们不说它一定肺部纤维化的多严重，如果要拿来治咳嗽，这个主症是看得到的，就是咳，然后呢你吐很多稀痰，可是呢你的喉咙跟嘴巴却很干，那这个时候你的脉是浮细而硕啊，那基本上阴虚的话，大概浮细而硕这个脉是跑不掉的，是比之前麦门冬汤那个脉硕还要更严重一点的阴虚的时候会有这个浮细而硕的脉。那昨天我就问那个问同学说有没有看过这种咳嗽啊，那那个昨天的话是医学院的那几位助教都在啊，他们就说在那个真就是西医的说的肺部纤维化，比如说那个什么细肺症啊，就是那个吸入那个矿物那种工厂的那种员工造成那个肺部纤维化的人，他们在肺部纤维化的时候会有这个症，就是吐出很多很多的痰，咳嗽，可是嘴巴跟喉咙干得不得了，就肺在纤维化的时候人会有这个主症出来。那我问他们说那脉有没有浮细而硕，他们说对不起啊，当年都来不及拔到啊，因为那是在西医院啊，就没有拔到过。但是基本上这个主症是的确是肺部纤维化会有的主症。那这样子的一些方剂啊，就是从这个石岛汤到炙甘草汤，那同学就是临阵就看到有这样的症状，那就这样用它了啊。那其实张仲景的方子呢，大概就是历代医家就是这样子，就 就看着书摸索啊，这个人他有没有？所以你们如果要看着人咳嗽，你要想说他有没有可能是炙甘草汤症，那你就要问他说，你有没有吐很多稀痰？可是嘴巴有没有干，对不对？如果同样是吐很多稀痰，那你看他嘴巴干不干嘛？不干的是肺冷，是甘草干姜汤，对不对？那有干的是肺微，是炙甘草汤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用一层一层的排比法呢，要处理这些张仲景的原文，是不会很难的。即使没有很理解他在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很难。那像是如果要用喉咙的感觉来说，喉咙感觉到不舒服，如果是这个咳嗽的时候会牵动气管发出这种咕噜咕噜的声音，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气管有很多痰，对不对？那是涉甘麻黄汤。如果是觉得喉咙塞塞的，平常这样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个是食道这边有很多痰，那是半夏厚朴汤。那如果你是咳嗽咳得很凶，然后很努力觉得有痰要咳出来，可是你很努力都咳不出来，那就是咽喉不利，对不对？那是半门冬汤。所以同样是一个在喉咙这边有感觉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去分它。那如果是同样是咳得很凶的话，那你也可以说咳得很凶，你看是有喉咙不利。如果有咳得很凶有喉咙不利的感觉，那可能是慢慢弄汤。那如果咳得很凶是伴随着你啊一面咳一面喘，觉得都透不过气来一样，那个是肺胀，对不对？那就肺胀这边来选方子。那同样是咳得不能躺下来，那如果是有这个很浓很黏的痰，那是皂荚丸。那如果是这个没有很浓很黏的痰，然后呢脉是浮涎的，那就知道是小青龙汤，这是比较稀的痰饮。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分类的话，其实这个篇章啊，不会在临床应用上呢不会这么的难用。那当我们这些方剂用的比较顺手之后啊，其实很多其他的方剂啊，因为我们读这本书，我们其实不是说我今天教咳嗽偏移，那全人类都要咳嗽，对不对？就他可能大家可能得别的病嘛。但是不管是哪一个篇章，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看一看它的原文，然后就照用。那用久了之后，其实同学自己会归纳整理啊，甚至连里面的药物的加减都会自己归纳整理的出来。那在这用它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慢慢会被这本书啊教到自己对自己的医术有一份理解。但是呢我希望这样子带同学就以白文的角度来看《伤寒论》，这样读一遍啊，就是同学呢对《伤寒论》这本书呢，就至少不要有那种好像害怕或者是过度尊重啊，乃至于不知道该怎么学习的一个状况啊。就像我曾经看过一个书上有写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就那书里头是写说，哎，一般人呐、啊、都说这个什么李白的诗啊、李煜的词啊，太过于浑然天成呐、啊，学不来啊。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学习这个诗词的写法。那可是呢，他的这个作者他就讲说呀，其实一般人啊会说这个李白的诗学不来，听起来好像是李白的境界太高，我们不能跟他比，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把李白放得很高，把自己放得很低的一个作为，对不对？可是他就说，可是你如果仔细去分析李白、李煜的诗词啊，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诗词都是非常非常的朴实的。就比如说甚至是最没有技巧的人写出来的诗，大概就是可以是那个样子。比如说什么床前看月光啊，你们的版本是床前明月光是吧？那床前看月光听起来有什么很高妙的用词吗？那李煜有一个无言独上西楼，那你听起来哪里很难？哪一个字你不会写？那就是这些所谓的诗仙、所谓的词帝，他们往往一首诗里面都是用一些很朴素的内容、很普通的内容当作是开头的，就是不是开头，甚至整首诗这样。比如说李白有一首诗是叫做什么，第一句话什么是 什么对酒不觉命还醉酒不觉命，就是喝醉了然后不小心睡着了。那一首诗的开头是喝醉了不小心睡着，你觉得这很深奥吗？这一般人写不出来吗？或者是这个李白的蜀道难，依虚兮为乎高哉，白话的意思就是哎呦呀我的妈，这个山怎么那么高啊。那这个就是每一句都是很平实的，对不对？所以这人他的著作就在分析说，其实一般写诗的人不愿意去学习李白或者李煜的诗词，他嘴巴上说是李白李煜的境界太高学不来，实际上是嫌他们的文笔太俗，写了会降低自己身价。因为一般写诗的人都很拽，很想要表现我自己文笔多么高妙，如果你学了李白的诗学了李煜的词，就会让人家觉得你的字都写得很普通啊，我也会写啊，那这样子的话就让他觉得很失身份，所以是拉不下身段，所以不能够学李白李煜的诗词，就是表面上说高不可攀，实际上是架身段放不下来。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任何一个领域，包括中医的领域，就是《伤寒论》就是那种如果你像我一样，像陈助教一样用《伤寒论》来开药，病人来了我就说陈爸爸听一下，等一下你等我一下我翻一下啊、有咳嗽是吧，啊，这边有啊，然后怎么样，哦，那好，那我们吃这个药。他说为什么要吃这个药，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哎，就是这样子。那病人就会看不起你。那听说现在很能够让病人看得起的医生是怎么样的，病人来的时候他把脉，然后呢开始画一个图，把你的五脏都画出来，